我们本课程内容大概分13章，第一章引言，主要介绍我们这门课程要讲述的主要内容和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些主要概念。第二章是实体联系模型，第三章是关系模型，第四章介绍数据库的标准语言 SQL， 第五章完整性约束，同时介绍模式分解，第六章是数据库的物理设计，第七章和第八章是设计数据存储，设计数据库底层存储的问题。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是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技术，涉及到查询处理、事务管理和变化控制以及故障恢复等等。第十二章是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的扩展。第十三章我们介绍一些新的应用以及数据库研究的新的扩展。最后是开卷考试。